风雨中。 抱月去，化春风云外追踪怨女梦，恨满胸，愁红尘多作弄。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从北京市通州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获悉，通州区明年将适时地推行限行限号的措施。城市副中心综合交通枢纽明年的下半年启动土方工程，将完成重点区行政区划调整，加快形成符合行政办公区管理需要的属地管理体制。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根据财政部网站的消息，十月份全国共销售彩票达到376.5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了38.26亿元，增长了11.3%。2017年的十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了1.9%，其中新疆、海南的 CPI 同比涨幅达到了3.1%，位居全国第一。由中国自主研发的电子树处理工业废水技术通过了科技成果的鉴定，标志着我国在利用核技术处理工业废水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以燃灯塔、通运桥、近代学校建筑群为代表，运河文化带当中的236处文物都将在2020年之前完成修缮。为了让文物活起来，还将会探索可持续的保护和利用方式。麦当劳中国首席执行官张嘉英21号在上海宣布，麦当劳中国将增设食品安全质量委员会，对于食品安全进行持续的风险评估。2018年对供应商的非通知式检查的次数将会增加10%。影视方面，电影《追捕》在北京举行了首映礼，导演吴宇森、主演张涵予、戚薇等集体亮相。看完了电影之后，不少的观众认为电影具有浓浓的吴宇森风格。天气方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北方的大部分地区气温呢将下降4到6摄氏度，局部地区降温超过8摄氏度。京津冀的霾天气也自北向南逐渐减弱消散。 为你我受冷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若是爱已不可为，你明白说吧，无所谓，不必给我安慰，何必怕我伤悲，就当我从此收集真情，谁也不给。我会试着放下往事，管它过去有多美，也会试着不去想起你如何用爱将我包围，那深情的滋味。但愿我会就此放下往事，忘了过去有多曾经这样以为，我真的这样以为。为你我受冷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若是爱已不可为，你明白说吧，无所谓， 不必给我安慰，何必怕我伤悲，就当我从此收起真心，谁也不给。我会试着放下往事，我的过去有多美，也会试着不去想起你如何用爱将我包围，那深情的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说到最后一句话，有达以上恋人未满，我想这是很多人曾经或者是现在正在经历的一种情感状态。那说到这种情感状态呢，其实有一首歌曲最能代表了，来自 SHE 恋人未满。 隔离震动发出的声音称之为乐音，仅仅一致的波动发出的声音称之为音乐，抛出我的乐音，放送你的音乐，精英优秀，北京 FM 969.1，随时随地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国家发改委表示，近期将会出台黑名单管理方法，并且联合多个部门和机构共享黑名单信息，联合惩戒重大失信的物流企业。今天99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国文部的消息，国家五大基础信息资源库之一的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建设项目已经建成，并且投入了应用，目前储存有效的人口信息达到13.99亿。商务部相关负责人日前表示，拟建立包含家政服务员自然人基本信息、从业经历和服务技能等内容的家政服务员档案数据库。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统计，截止到20号，全国电影年度票房首次突破了500亿元大关，国产电影票房占比过半。国内首起制造销售黄牛软件案近日在山西太原宣判，三名犯罪嫌疑人已构成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罪被判刑。针对个别省份和高校在公示受助学生信息时泄露了受助人的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和个人信息等等，教育部指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要求保护学生个人的信息和隐私。随着海外代购渠道的日渐多样化，许多人开始热衷于海淘药品。那在专业人士看来，海淘药品背后暗藏诸多安全风险，盲目的跟风很有可能会损害健康。18届华语科幻新影奖揭晓，韩松凭借着《驱魔》获得了最佳长篇科幻小说金奖和科幻电影创意金奖。 没听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下午的14点到17点，就跟你一起分享经典好音乐。那接下来要来说到的歌手呢，是许巍。其实一直以来，我认为许巍最美的一首歌就是《世外桃源》这一首了。因为有一次他在成都举行歌唱的时候，主动地向媒体透露了一个细节，说《世外桃源》的歌词就是在成都写的，是去在青城山的路上。 他说这首歌的曲呢最早就已经谱好了，他一直在听古琴曲九狂，就试着用吉他来弹。这首歌的开头就是用古琴曲九狂，那在曲子写成之后，歌词就搁浅了下来。直到后来他到成都，这里感觉比所有地方的春天都要来得早。当时他和他的一个哥们儿去青城山的路上，在车上都没有说话，两个人都是用手机在写写东西。那突然间许巍一抬头，看到窗外的桃花都已经开了，春光灿烂，感觉一下子灵感就来了，于是就迅速地写出了这一首《世外桃源》的歌词。虽然说现在入冬呢，没有见到雪，我就已经在开始想念春天的到来了，可能有点早，但是听着许巍的这一首《世外桃源》过冬，好像温暖的感觉也多了一分。九六九今天随身听，我是周周，继续听到许巍《世外桃源》。 却开满了西山，如梦的旅程因你而觉醒，涌出的泪水模糊我双眼，从人间到天上，从天上再到人间，这生生世世的轮回变幻无常，虽然你一直是我的春天，你是我生命中的世外桃源。春天，你是我生命中的世外桃源。从人间到天上，从天上再到人间，这生生世世的轮回变幻无常，虽然你一直是我的春天，是我生命中的世外桃源。

手一挥，说要往北飞，爱情被一刀剪碎，我的心一片黑。你讲得很对，说永远多累，但是这一生再会，以后谁记得谁。我以为我的爱情可以满足你想买的醉，风一吹，我才知道自己早已崩溃。风往北吹，你走得好干脆，我的眼睁不开，流着泪，把一切收回。我往北追，用迷了路的腿，我只有往前飞，退不回，北方没有你，要我如何收拾你给我的美。把一切销毁，我往北追，又迷了路的腿，我只有往前飞，退不回，北方没有你，要我如何收拾你给我的美，要我如何收拾你给我的美。 我希望我的职场能够有更多的新的挑战。 我希望我的职场一帆风顺。 我想变成为职场达人， 升职加薪，然后一切顺利。 九六九职场秀，让你的职场不再空白。公司到底需要多少员工？公司好不容易稳定下来，中高层却离职了。面试了这么多人，合适的没有几个。眼看着员工越来越多，却不知道如何把他们引领和凝聚到一起，这些好像都是 HR 所要面临的问题。前段时间看到马云对阿里的 HR 做了一期演讲，其中有这样一句话真的是说到了 HR 的心坎里。他说，这是最难干也是最累的部门。今天很多人提起 HR 的时候非常欣赏和佩服，因为 HR 不仅是选择人，对人的成长和培养都是非常重要的角色。九六九职场秀，我是周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就邀请到了一位在人力资源领域深耕的大咖。那在这个领域当中，他有自己独到的建树，他就是杨海先生。 大家好，我姓杨，叫杨海。过去呢，我曾经在途家网、昆仑万维、完美世界这样几个一些公司负责公司的管理和运营，特别是在人力资源呀、市场啊等等的这些方面。我现在呢自己在做一个项目叫移情科技，这是一个通过大数据和互联网运营做智慧社区的这样的一个公司，我是创始人，并且呢担任运营方面的管理工作。 作为人力资源领域的前辈，我们向杨海先生请教了很多方面的问题，但其中有一个现实的问题，可能是一大批普通高校的学生所面临的。当你想面试一家心仪的公司时，公司开出的条件是985211才能录取，这样的现象相信很多的求职者都有经历过。那对于这样的现象，杨海老师也说出了他的理解。 985也好，211也好，是很多企业在无从判断一个人的水平的时候提出的一个他们能理解的标准。我是做 HR 出身的，我过去我不知道怎么去评估谁好谁坏啊，硬性的看设一个标准。其实我认为这个初衷是这样的。那接下来其实对于从企业的来讲呢，就是说是不是能够找到更多的衡量的方式和方法。那站在学生的角度呢，其实我觉得呢，第一呢， 就是还是要努力使自己更加专业化一些。因为现在的这个市场里面有那么多个门类的工种，对吧？那我是不是在某一点能够有所知长？ 可能很多的企业都会有名校情节，也许你也遇到过这样的尴尬，但是不外乎还有一部分的企业是重视个人能力的。杨海老师也给我们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我们现在前几天面试了一个人呢，他就是一个大专毕业的，但是他的手特别的巧，他可以用手工用错出很多圆形的那些模型出来。那我当然要用他呀，我找一个985的博士他也错不出这个东西，因为当时生产线还没有呢。反过头来讲呢，就是说打铁还需自身硬。 我想正是因为敲门砖没有达到要求，才让现在更多的有志青年有了更大的奋斗目标。虽然不知道山的那头是什么样的风景，但爬与不爬都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 所谓的普通院校的学生呢，就是说一定呢要有一种更强的进取心和更强的表现的欲望。比如说我在人群当中，我愿意不愿意第一个去发言，对吧？我愿意不愿意第一个去敲开总经理的门，所有的这些愿意不愿意滔滔不绝地去介绍你自己。我觉得如果你自己没有这个意愿的话，那你就被带上那个，也被带上那个标签了。 招聘会上不是985211的学生就会被 HR 拒之门外，普通本科的学生未来到底在哪里？我想这两个问题杨海老师已经给了你答案，那就是在今后走的每一步路里，因为这里包含了你以后可能成功和可能失败的所有可能性。节目的最后，杨海老师也给正在找第一份工作的职场新人们一些非常有用的干货。 我觉得最开始第一份工作呢，第一呢，自己的专长是什么，第二自己的兴趣是什么，第三呢，这家企业是不是能够帮助你实现你的那些兴趣啊等等等等。第四个呢，我是觉得初创呢，还是找一个相对初始的时候找一个相对大一点的企业，起码你会受一些规矩管。其实我还是觉得有一些规矩比较好，相反不是说哎，有些人一下到一个，比如说可能工资很高，但是呢就是可能企业管理很松松垮垮的那样，他可能走的路就又不一样。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969职场秀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关于969更多精彩的节目，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969，我们下期再见喽。 北京 FM969 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着急用钱，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还是带不下来，好困难呐！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直接找顶呱呱，只要你有按揭房、自建房、按揭车、社保、公积金等等都可以带，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 还有这种操作啊？怎么联系呢？ 拨打电话5251400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就这样爱你爱你。 我们总是留下太多的未完成，无论是没挤完的牙膏、没看完的书、没吃完的面，还是没做完的工作、没谈完的恋爱、没见完的人。有些剩余我们可以选择垃圾桶，而有些剩余会随着时间自然淡出。有一天你蓦然回首的时候，发现那些未完成的事情会突然带你回到很久之前，但是未完成终究也就完成不了了，成为了一种遗憾。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又到年末了，如果你还记得生命里那些未完成的事情，不要再拖延喽，赶紧行动起来吧。 惊讶讲不出说话，没错，我是说你想分手吗？曾给你驯服都皱着面容，何解会反咬你一下？你知吗？ 也许该反省，不应再说话。被放弃的我，应有自保吗？如果我曾是个坏牧羊人。不再让我试一下，抱一下。 回头望伴你走，从来未曾幸福过。 恨太多没结果，往事重提是折磨。 下半生陪着你，怀疑快乐也不多。 被我伤让你痛， 好心一早放开我，从头努力也坎坷，通通不要好过。 为何唱着这首歌？问你是否原谅我？ 若注定有一点苦楚，不如自己亲手割破。 回头吧，不要走，不要这样离开我。太多没结果，往事重提是折磨。 下半生陪住你，怀疑快乐也不多。没有心别再拖，好心一早放开我，从头努力也坎坷，通通不要好过。

起去追，要将忧郁苦痛洗去，柔情蜜语我愿记取，要强忍离情泪，未许他向下垂，愁如锁未透醉，别离泪始终要下垂。我已令你快乐，你也令我痴痴醉，你在我心，不必再问记着谁，留住眼内每滴泪，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 十二个小时不下雨是我工作日的时候最喜欢听的歌曲的一首，那不仅是因为这首歌的节奏不错，歌词呢也能给我一种非常轻松的感觉，尤其是林忆莲清新迷离的声音，听到她的时候就好像听到精灵在唱歌一样。可能我这样说会让人觉得有一种过分包养的感觉，但是其实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会觉得它很有魔力。不愿意说话的时候就一起来听听歌吧，此时此刻这里是经典969，继续来听到林忆莲十二小时不下雨。 来，我。

的离开，我的心太乱，不敢再谈更多爱，想哭的我却怎么哭也哭不出来，我的心太乱，要一些空白，老天在不在忘了为我来安排，我的心太乱，害怕爱情的背叛，想哭的我像是一个迷路小孩，迷路的小孩。夜里难以入睡，用什么可 排了一个小时，马上就要到了。 口感蛮顺的。 老板，我要吃这个这个这个。你的美食地图， 九六九实力派。 欢迎收听九六九实力派，我是周周。天气变冷了，想要吃火锅的心又开始躁动起来了。而潮汕牛肉火锅一向都是大锅的首选。蒸笼在肉的香味当中，把一头牛吃进肚子里，这种满足感真的是其他火锅无法比拟的。但是来了北京之后的潮汕朋友却有了抱怨的说法， 吃一顿好吃的牛肉火锅，因为牛肉火锅我在北京从来 never ever 没有吃过一顿好吃的牛肉火锅。 潮汕人对于牛肉的精细吃法影响了食客们的味蕾。潮汕其实并不是产牛的大区，但潮汕人绝对是吃牛大户。根据不完全统计，光在汕头就有上百家的牛肉店，每天至少吃掉大几十头牛。潮汕人吃牛不在于数量多，而在于精细，光听各个部位的名字就已经让人大开眼界了，更不要说涮肉的时间都要精确到秒。其实在涮牛肉的时候，所谓的多少秒都是外地人的说法了，潮汕人涮牛肉都是凭靠着经验和感觉的。在潮汕吃牛肉火锅，很多的店家通常不会问你要什么汤底，而是直接给你上清汤。清汤虽然听起来好像有一点不太高大上，然而它的制作却一点都不简单。 只有用牛大骨熬制十个小时以上的汤才能够上清汤这个称号。牛大骨要用大锤去敲碎，让骨髓里面的营养物质充分的释放到汤里。上锅之前要先过滤掉汤渣和漂浮物，因此过滤之后的汤底才会清澈透亮，所以才叫清汤。去到汕头的牛肉店去吃火锅的话呢，通常会要上一些嫩肉、肥片、脚趾、食人、食饼、吊龙等等。而老铁在点吊龙的时候，通常都会给老板使个眼色，比如说来一盘吊龙拌，老板一听就知道行家来了。吊龙呢是背脊两条的肌肉，而吊龙拌则是这两条肉边上相对独立的两小条，由于量小一般都不单独作为一个品牌去出售。然而说到最令外地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当属胸口捞了。捞是潮汕人对于动物脂肪的一个叫法，胸口捞顾名思义就是胸口部位上的一块小脂肪。刚端上桌那一整盘肥腻腻的白肉会令许多的女生避退三舍，但是当它在汤锅里煮上十分钟，放在口里嚼一嚼，那种饱满的香味充盈口腔却毫不油腻，口感非常的爽脆，幸福的味道可能就是这么简单。那么说了这么多，相信大家对于潮汕牛肉锅已经有了充分的了解。那么问题也来了，你在北京吃过最地道的牛肉火锅又是哪一家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969参与本期的节目互动，你的留言我都能看得到。当然也欢迎食客朋友们积极参加我们实力派的节目，为我们推荐你的拿手菜制作方法，也让更多的人听到你的声音。好了，以上就是今天969实力派的全部内容，我是周周，我们下期再见喽。 说错，好喜欢你，知不知道？